了一分钟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眼看着就是春节了，估计啊妈妈的年夜饭菜谱已经是准备好了，给父母带的新年礼物也要开始筹备了，七大姑八大姨的拜年礼物也不能含糊了，所以啊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有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杯免费赠送，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郭嘉说，公有时胜，少有时败。怎么个时胜时败呢？他说袁绍这个人呢、是反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这就是第一条，袁绍怎么个反礼多疑呢？什么叫反礼多疑？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他净搞些个繁琐的制度，表面的一些仪式。说丞相您可就不然了，您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你对事情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可说是高袁绍一筹啊。这就叫道胜，道德的道。曹丞相听到这儿微微点点头。还有第二呢，这第二啊，是少以逆动，公以顺利，此义胜也。说袁绍啊，要是发兵来打您，那他就成了地方的叛逆了。您别看他占着那么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地盘，可是他是个地方官，您是丞相啊，您公您代表着朝廷。为什么说义胜呢？那就是有号召力，所以我说您准能打败了袁绍。这个义就是仁义的义。第三呢，自桓灵以来，施政于宽，少以宽济，公以猛究，此谓智胜。袁绍为政以宽，他放纵豪强，大族兼并，百姓不亲服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袁绍他本身就是个大官僚大豪强啊。您公您就不然了，您是纠之以猛，正之以法呀，专收拾豪强，您注意安抚百姓，这就叫治胜，是治理的治。这第四，少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您呐，是外简内明，任人为才，此为杜胜。说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怪宽厚的，但是他不直学的人呐，他还嫉妒， 同时他也不信任人，而且是认人为亲。明公您呐，看您这个外表，您可不怎么热情，可是您知人善任呢，是任人为才，这就是两种气度，两种对待人的方法。这个杜胜就是气度的度。第五啊，袁绍多谋少决，共得策折行，此为谋胜。袁绍这人他是优柔寡断，当决不决。明公您可就不同了，您呐是在众多纷纭的那些谋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是您看准了，一下决心就雷厉风行啊。这您也比袁绍高得多，这就叫智谋的谋。这第六呢，说绍专收名誉，共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袁绍这人呢，他爱图虚名，待人不诚恳。明公您是待人至诚，是下属如知己，就我们这些人呢，您都看作是您的朋友，该想的您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就是仁德的德。第七呀，绍恤近乎远，功虑无不周，此之谓仁圣啊。这恤呀，就是抚恤的恤，也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说是袁绍对的人他不公平，离着他近的，他就关心照顾得很周到；离着他远的，他根本不理不问。和他关系好的，他是无微不至；对他关系不好的，他根本就不搭理。明公您可就不同了，不管是远的近的，亲的疏的，您照顾的都非常周到。第八，绍听残祸乱，共浸润不行，此名胜也。说袁绍这个人呢，他信听残言，不管谁在他耳边嘀咕点什么，他都信。如果有人在您的跟前进行挑拨离间，您根本不听，一个字儿您都听不进去，这就叫明胜，就明白的明啊。第九啊，绍是非混淆，共法度严明，此文胜也。文呢，就是文武的文呢。文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治理的个办法吧。第十，军事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袁绍这人是虚张声势。什么叫不知兵要？就是他不懂兵法，不会用兵，也不会打仗。您呢，以少胜多，熟读兵书战策，可以说是用兵如神呐，是每战必胜。武胜就是文武的武。公有此十胜，败绍无难矣。您有这么多的优点，打败袁绍还困难吗？很不成问题，只要跟他一开仗，您是必然得胜。 郭家的十胜十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 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 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 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 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呀，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呢，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 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了。诏书下在袁绍那儿，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哎，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掘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宫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他不高兴了，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他们脸沉下来，陈宫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宫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宫是闷闷无言的。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嗯，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带到跟前一问，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哦，陈宫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是给刘备下书的。刘备给你回书了吗？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搜，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好，匹夫，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东取兖州，怕 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宋宪未续，西取汝颖，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 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 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敌得了他呀？ 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 简雍、简宪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 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 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 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 哦， 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 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 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 是啊， 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 啊！张辽在马上端详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 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 张将军听了， 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 你这么好的好人，怎么给吕布指使的呀？ 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他手摁铁布梁，低头不语。 一拨马，哒哒哒， 将人马后退五里。 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大开，带领五百飞虎军由在里边就杀出来。一见张辽是挺战拔蛇矛就刺，二将杀到一处，四五十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是筋骨大作。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不对呀，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关羽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张飞在阵上还愣住了，这没事，谁鸣金筛锣吊我呀？哼，他看了看张辽，今日饶你不死，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 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 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 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 哦， 嘿，二哥，您早说一声，哦，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他接到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20,000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20几个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出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哎呀，眼是心中之苗啊，就这一箭，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摇，磕刀吧，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蹭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磨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了，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打的人马浩荡荡被小沛杀来了。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这怎么办呢？回城也不行了，迎敌吧。这一场混战呢，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 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00到12:30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啊。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主公杀败回来了，快把桥放下去吧。吊桥放下来，刘备是催马过吊桥，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头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那赤头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这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 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坐着，这手里的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打肋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规一听，好，望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规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志，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规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啊？最好挪到下邳， 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好计呀、啊！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金帛一切等项，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走到半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呢、啊、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官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我一看陈宫，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宫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到这会儿，他一见陈宫，陈宫一愣，嗯，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公台呀、啊，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哦，陈宫一愣啊，吕布将军生什么气了？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唉，陈宫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着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啊、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但是曹操想把它拿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了，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啊，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呐、啊，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他，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啊、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啊，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呀、啊，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陈登把眉头一皱，心说我这么去跟陈宫说，他能信吗？陈宫智谋可比我高啊。嗯，有了，他计上心头啊。将军，您说我回去再跟陈宫讲，他能轻信？ 吕布一听，这有什么不信呢？军中无戏言呢，您最好给我一支令。言之有理。吕布给他一支大令，陈登一拨马翻回来了。陈宫一看，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公台，大事不好了，曹兵由小路去袭徐州，现在徐州危急呀，将军让我告诉你赶快驱兵前去救援。哦，陈宫听这心里也吃了一惊，所以是这样，他在打量陈登，心说他这话是真的是假的。陈登心想，好悬呐、啊！我得亏带支令箭来，不然陈公台绝不会轻而易举相信我这几句话。公台，您看，有将军大令在。陈公一看将军的大令，这回他信了。不过袁龙，我走之后这萧关怎么办呢？将军已经吩咐过了，弃萧关而去，这地方咱不要了。陈公一想，只好如此了，先得顾家呀，你光留这么萧关，徐州没了，这事儿也不好办呢。那就定为今天晚上三更天弃萧关奔徐州。到了三更时分，陈登悄悄上城了，绑的一下他在城楼放起把火来。陈宫的兵马刚出萧关，城楼火就起了。可这时候吕布也到了，吕布人马打老远就看见了萧关有火光，吕布一听着急了，这一定是县官的暗号，他赶快驱兵前进。陈宫也得到禀报说对面有人马。哦，陈宫一想，这是曹兵来取关吧，打吧，摸着黑两下就打起来了一场混战。曹兵那边一见城楼火起，因为陈登不是给他送去三封信吗，信里写着是举火为号，好这头打呀，直杀到天明。吕布是损兵折将，到了天光大亮这才明白中了人家的计了。吕布一看这怎么办，吕布那个脾气，他飞马就要上萧关再把萧关夺回来。陈宫一看将军去不对啊，萧关气就气了吧，咱们赶快兵回徐州，顾家要紧。吕布也无可奈何，只好调转人马兵回徐州。当来到徐州城下一看，吊桥高悬，是城门紧闭。吕布催马到了关前，只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正是糜竺先生。吕布让他开城，糜竺一听，什么开城？吕布啊，我告诉你吧，这徐州是我家主公刘玄德的，让你给夺了去了，今日城归旧主，徐州是我们的了。吕布一听，呸，岂有此理啊，胆大糜竺敢夺我城池，我来问你，陈规何在？糜竺一听，陈规啊，那老儿已被我一刀斩首。啊，陈规真被糜竺杀了？哪是啊，陈规就在那城楼子里边那椅子上那坐着呢，不过吕布看不见他。吕布啊，让糜竺这几句话给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糜竺怎么占了徐州了，他也没有兵马呀，那陈规真让他给杀了，这不都是陈登出的主意？陈登何在？他回过头来找陈登，陈公往前一带马，这都是陈登出的诡计呀、啊，他告诉你他上萧关探虚实，哪儿是啊，到了萧关他说你不高兴了，因为我不进兵，回过头来又告诉你这有偏将县官，随后又翻到我那儿去说徐州吃紧，叫我来救你，就这么丢的萧关，现在徐州又陷他人之手，这都是陈登捣的鬼，你还找他干什么？哎呀，气得吕布瞪中顿足，我是誓杀此贼。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自己打徐州。陈宫一听，不行了，将军别在这儿耽误了，徐州根本进不去了，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还是到小沛去吧。言之有理。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刚走到半路上，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啊，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仔细瞅不对，是自己的人马。再一看前面跑开两匹战马，是张辽高顺。吕布一看，啊，我让他们守小沛，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大声问张辽，你等来此则甚？ 哎呀，张辽赶忙到跟前，在马上插手施礼：“将军，不是徐州吃紧吗？已被曹兵包围，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吕布一听，岂有此理啊！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谁去传的将令？陈登啊，又是这匹夫！陈登在哪里？他在小沛。哎呀，吕布听到这儿的头嗡的一下，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他可真着了急了，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别耽误了。徐州没了，萧关丢了，就剩个小沛了。你们听了陈登的假令又跑这儿来了，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回小沛好吗？哗，合兵一处。回到小沛，离老远一看，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人大将所占。吕布催马到城前，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是满面春风，笑笑呵呵的。谁呀？陈登。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逆贼还不开棺出来受首，更待何时？”陈登一听：“什么？开棺受首的不是我，是你？”吕布：“登乃汉臣，安能久视你这反贼？”这陈登啊，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风风凉凉的，他骂吕布。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脸儿煞白呀。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他越生气。萧关没了，徐州丢了，小沛已经失守，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抓住他之后拿撒泼把他撒喽，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把陈登吃了得了。气得当时把方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大喝一声：“攻城！”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啪，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五百飞虎军，为首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青，胯下乌之豹，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是燕人张。张飞来了，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三十几个回合，叫张飞把高顺杀得盔歪甲斜。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来接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只听喊杀声四起，曹兵到了。这怎么打呀？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败下一段路来，忽然间就听旁边他，这怎么回事？道边这声炮响之后，唰，一队人马杀出来，眼排着排开，正中一员大将，卧蚕眉，丹凤眼，面如虫草，五柳长髯，倒提着青龙偃月刀，感情是关羽关云长。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曹兵也到了，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吕布无心恋战，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下邳。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是的，十几块钱呢就可以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送父母啊是孝顺，送爱人是贴心，送朋友是关心，送自己呢是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059的朋友说呀，怎么说这海参也是高档食材，订购十盒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呀？那如果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啊，其实都知道，这野生的海参价格呢，在市面上的价格都不会低于2到3千块钱的。 对， 那今天鲜芋仙新年赚到，只为回馈不为利润。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打进4007106108，1999订购一年的进口野生海参，咱们本档还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最后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顾不得追吕布了，哥俩都难过。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他也听说曹兵来了，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合兵一处，见着刘备了，弟兄三人都落泪了，各诉失散之情。曹操解劝了一番，哎，弟兄失散重逢本是一喜，何必这样伤悲呢？来来来，你我兵进徐州。呼，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糜竺和陈规接出来，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玄德很高兴。曹操就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给诸将贺功，他左手坐是刘备刘玄德，右手是陈规父子，关羽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文武众将依次而坐，曹操亲自罢斩，贺三成一鼓而下，谁的功劳？是陈规父子啊。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10县路，领10个县的俸禄，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告诉文武诸将，今日必须一醉方休，喝痛快。嚯，门口是吹吹打打，里边是杯盘罗列。就在这酒席宴前，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程昱先生一听，丞相啊，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要外防袁术，内防吕布啊。就是说外边的兵啊，别跟吕布联合上，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曹丞相听的这会儿微微一笑，程先生请放宽心，我已经想好了，派玄德去守淮南。刘备是欣然领命啊，宴后他派孙乾简雍看守徐州，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5000走了。 曹操在徐州这歇兵两日，然后兵发下邳。曹兵一到下邳，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吕布带着陈宫上城，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呢，哎呀，吕布暗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他往城下不看则已，这一瞅好，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白碎，剑戟如马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蛟龙。再看红罗伞下一匹紫溜驹，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弁，身穿大红袍。 爵弁，宰相戴的帽子，刨去皇上就是他了。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爵弁者至如冕嘛。 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怀抱令旗，威风不可一世，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轻轻地往前一带马，用鞭子一指，奉先听了，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今日若能倒戈归降，共扶汉室，仍不失封侯之位，子贵妻荣，功名可就。如执迷不悟，此城一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望将军察之。 你好好想想吧。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再仔细看一看，哎呀，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一个个盔明甲亮，刀光月眼，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光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吕布这时站在城上，手按着垛口，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紧张的曹兵失败太大，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曹兵没来啊，陈宫就告诉他了，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那可就不好办了，您先把人马带出去，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力债不牢的时候，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曹兵必败。吕布没听，哎，公台谬矣，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我外有泗水之险，下邳城中兵精粮足，而曹孟德能奈我何？现在一看，曹兵兵临城下，将之豪鞭，哎呀，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还有些反悔。他把双拳一抱，请曹丞相暂退一步，容奉先深思，我好好想想。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了。可恰恰就在这时，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陈宫，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咚，大胆曹操，曹孟德欺君逆贼，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今还敢在此以巧言骗人，我们能想你吗？若想如卵击石啊，就拿这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今日逆贼自来送死，来天助也。说到这儿，陈宫一抬手，当，开弓射出一箭，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曹丞相在马上这么一摘位，差点摔下来。好你陈公台，我视斩如仇，非把你杀了不可。吕布一看，哎，行了行了行了，拉着陈公赶快由城上下去了。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是退兵三里路。三里地那多是万人马，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抬腿就到啊。所谓退兵等于没退。吕布拉着陈宫下了城，他就问陈宫说，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陈宫一听，还有何计呀？没有了。 哼，公台计囊已穷，我这兜里啊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 陈宫这是计划，吕布看出来了， 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工，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我是哪回也没听。公台，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下邳一失，你我无立足之地啊。愿公台还应该以计较，告诉我个主意吧，我这回准听。陈工看着吕布，哎，他轻轻叹口气呀，真没办法。将军，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们的下邳城，不要紧，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公台，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您呐，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我在这会儿不动，你我成犄角之势。曹兵要是攻将军，我出去救援；曹兵要是来打下邳，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战不了个个月七成的，曹兵自退。吕布一听，双挑大指，这真是一条良策。哎，就按陈宫所说，我立刻出兵。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多带些棉衣。这时候天很凉了，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他这一收拾，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严氏夫人一看，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出来问，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你收拾得这么利索。不一听，哦，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严氏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舍不得叫吕布走。要说也有道理，严氏跟吕布商议，将军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留下陈宫，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如果曹兵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到那时恐怕妾已不属将军，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这个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吕布啊心软了，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吩咐人把赤兔马拉走，把戟扛回去，告诉严氏不用伤悲，酒菜摆下。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一直等了两天，陈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他来找来了。啊，将军，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吕布一听，公台请坐，我正要找你商议呢，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成什么犄角之势？我上次跟你说过了，外有泗水天险，咱们城中兵强粮足，我看不要紧吧，就不用出兵。哎呀，陈宫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啊。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他抬头一看，严氏正在怒目相视，用眼睛瞪他呢。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诺诺而退。退出来之后，陈宫心里更加烦闷。陈宫不管怎么烦闷，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忠于他的职守啊。这天他上了城来，这么一看，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忽然有探报来报，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近了，他正在回许都运粮。哦，陈宫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他粮食来不了，曹兵是不战自退。哎呀，陈宫转念这么一想，好倒是好，可派谁去呢？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哪一位也不行，除非是吕布，还得去找他呀。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吕布一看，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曹军粮已断绝。哎呀，吕布一听，好啊，断了粮，那曹操还能打仗吗？您听我说呀，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哦哦，路途还远着呢。什么？陈宫一听路途远，说运到就运到，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哎呀，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陈宫言之有理，那你说该如何呢？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劫其粮道，把粮食给他断了， 他就没有办法，曹兵不战自乱，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可护曹操，就能把他抓住。好主意啊。公台，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哎呀，将军，我都想过了，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只有将军你。哦，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自己是洋洋得意，心里说，哼，舍我其谁也，也只有我了。来，戎装出城，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挑选精兵。吕布在这儿披挂，刚披挂好，他夫人严氏过来了。严氏一看，这又要上哪儿啊？哦，我明白了，还是得出城打去啊。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随后他这才问吕布，不知将军披挂何往，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哎呀，夫人呐，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是这么怎么回事。哎呀，严氏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将军威仪呀，你太危险了。啊，吕布愣了，夫人何以见得呀？严氏一听，将军，你虽然英勇，这我是知道的，但虎猛难敌狮众，老虎再厉害，几十头狮子围着他，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是满腔怨恨呢、啊。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势必有一场鏖战。吕布冷笑一声，夫人放心，鏖战又有何妨。严氏一听，话虽如此，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将军此去，我看凶多吉少，昔日霸王所勇，不是自刎乌江了吗？ 哎， 吕布一皱眉，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将军此去若有差池，下邳城必然不保啊，城池破碎，妾身难以保全，我为全将军之业，万里前程，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给我拿剑来。严氏要抹脖子，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说将军要出城也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吕布瞅了瞅娇妻，看了看爱妾，先劝严氏，哎呀，这又何必呢，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啊。啊，那好，我听你的。随后又安慰貂蝉，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去了。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即便他杀来，凭我的画戟和赤毒兽，我保证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陈宫绝叹一声，嗨，我等死无葬身之地呀、啊！从此吕布闭门不出，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等着吧，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咱们就全完了。忽然在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说，列位不必这样愁苦，我有一计，只要吕将军能够答应，是可退曹兵。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啊、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啊、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啊、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 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 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那他怎么能发救兵来？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哦，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一千，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翎，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了。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了。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读史有学问即将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继续探寻民国历史。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好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俩人赶忙进来见袁术，十大礼，称名上。这名上是个什么称呼？因为袁术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皇上了吗？现在你叫他将军呢、叫他袁公啊，什么他都不爱听，名上就是等于皇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座看座。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也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邳呢。哎呀，吕将军在下邳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咸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哈哈，你们那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要说兵吧，我这儿有几十万，粮草也不少，可是分去救援谁？要救援别人，我可以派将出兵，至于你们吕将军呐、一兵一卒我也不派。这吕布欺人太甚了啊！他狂傲无比，反复无常，我派韩胤去提亲，他许亲了，已经把女儿送出城外，半道又给劫回去了。不单那个，把我的媒人韩胤也给杀了。今天他有何面目前来求救兵啊？你们给我出去！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俩人互相看了看，腾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倒把袁术吓一跳，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名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也为了名上你。我告诉你，名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呢？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邳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冤？ 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啪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哎，袁书一看，回来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填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刚才呀、啊，让袁术给嘴一顿，现在、啊、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 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的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 嗯，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 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媒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我也危险。这， 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呀、啊、白酒款待二位。 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五万呢？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呢还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战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两个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刀把由打鞍桥上一把就把郝萌给提了过去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郝萌给捆上了。借着这功夫啊，王凯许四跑了。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就把郝萌给押进了大帐。刘备一看，哦，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不能搁到我这儿啊，得赶快给曹公送去。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擂鼓声仗，跟着一阵鼓声，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丞相要攻城呢，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面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曹操有曹操的心理，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巴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吗？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嘿，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这老子，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 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啊，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了。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那咱们就送吧，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2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一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她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上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的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一丁十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保护着吕布妇女，由打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大鼓棒，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如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这儿也喊捉吕布，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吕布就拼着命的杀吧，是左拼右屠啊，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到处是刀矛器械，乱箭齐飞。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他还怕伤了女儿，他本事再大也不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根本杀不出去。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不乐。赵天拿这酒就砸法子吧，他是必城不出，死守下邳，哪儿也不去。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2个月了，耗尽了大量的粮草，现在是攻城不下。曹操焦急什么呢？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袁术啊、刘表啊来救援吕布，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现在越打越艰难，下邳也拿不了，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荀攸给制止了，不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我看吕布有勇无谋，屡战屡败，元气已伤啊，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三军以将为主啊，将衰则军无奋心，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陈宫虽然很有智谋，但是迟了，现在已经晚了，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吕布可擒。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丞相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吕布虽然英勇啊，他也逃脱不了。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讽笑莫非要绝一泗之水。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哈哈，英雄所见，然就是这么回事，派兵把一水和泗水两河的水憋起来，然后一豁口子，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白亮亮一片。哎呦，眼看着那下邳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只是东门呐、啊，这水还浅一点，也就是2-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有人慌报吕布，吕布还不以为然呢，来点水怕什么呢？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料也无妨啊。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吕布出来一看呢，哎呦， 他心里可真发了愁了。这一愁闷呐、啊，更跟这酒拼上命了。喝吧，早晨晚上是一天四遍，喝着喝着，他拿过镜子来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怎么回事啊？改模样了。原来那吕布多漂亮啊！在凤仪亭那时候，在虎牢关那时候，在刺董卓那时候，在辕门射戟那时候，那简直像猛虎长了双翅一样。现在呀、啊，又黑又瘦啊！哎呀，我被酒所误，一抬手，啪，当啷啷啷啷，把镜子摔了。怎么当啷啷啷的？那时候没玻璃，也是铜镜子呀。摔完了镜子之后，传下一道令，从此是全城军民一律戒酒，谁不许再喝了，闻进酒味全不行，酒精都不让卖。那年头哪有酒精啊？反正就这令下来了，戒酒吧，谁还敢喝呀？活该出事。守城将有一位姓侯的，叫侯成，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偷哪儿去了？想给刘备送去，叫侯成给捉回来。捉回来之后，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吗？有人就酿了点酒，又杀了几头猪，准备啊吃喝一顿。侯成当时没敢，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这怎么办呢？哎，咱们先给将军送去两坛，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将军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怪罪了。侯成诚心诚意的抱着两坛酒，又抬着两口烧猪就奔这儿来了。到这儿一见吕布，把酒往上一献，跪在那会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说，说完了之后，我们略表一点敬意，给您送了两坛酒。吕布一看这个酒可气坏，好啊，这城还能守得住吗？我不是告诉了吗，不许饮酒吗？为何私自酿酒呢？可是侯成刚才把话都说了，按现在的话来讲，就算是个特殊情况呗。那吕布也不让，吩咐人将侯成推出斩首。这下众将都来说情啊，说情吕布也不答应，把侯成吓坏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我再也不敢了，那我也不喝了，将军您也别喝，我把这两坛酒拿回去。哪有那个事儿啊，拿回去非杀不可。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吕布心有点软了，不杀也行，重打100。本来这事儿侯成没有多大罪，人家是一番好心，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侯成哭了，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我在这儿谢过了。唉，行了，你别难过了，吕布啊，现在我们是看透了，光有他的娇妻美妾，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再没别人了，拿咱们呢都当草芥，就路边的小草籽一样，什么城池被破，玉石俱焚，曹兵杀入，他一概都不管了。几个人越说越生气，现在看见了没有，曹兵多大势派，精兵10几万，战将上百员，还有刘备、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咱们呢完了，怎么能敌得了曹公啊？人家势力越来越大，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言之有理，可有一样，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那显得太窝囊了。以你之见，我说要走也行，咱把吕布捉住，把他绳捆索绑，献与曹公，前去请赏。此计大妙。哎呀，捉他可不容易呀、啊！哼，就咱们仨，再加上仨六啊，也敌不了他的画戟。就咱那几匹马，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如同斩掉他的双足。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我让丞相领兵攻城，里营外合，此计可救。那可要千万小心呐、啊！要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了。知道，全都定好了这计策。就在当夜晚间三更，侯成悄悄地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到曹营先献马，后一说这些事，曹丞相这么一听，好，以什么为号呢？丞相，以城头插白旗为号，见白旗您就攻城。曹丞相十分高兴，重赏侯成，把他打发回去了。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等着城头上插白旗呢，果然

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7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在上档节目呢，我们就冬季哪些系统的疾病啊是常见是多发的啊，我们和姚老师共同给大家做了细说。今天呢我们继续啊，邀请姚老师啊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总结吧。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讲了这个高血脂症发病的根源。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少得病不得病，还和大家谈了这个怎么科学的去吃，应该是粗细搭配那些粗纤维的食物能够把这些油脂带走。 是的，这些垃圾影响了正常的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各个器官，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危害性，这都要把它搞清楚了。它不是单纯的啊影响了这些我们啊内脏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之间的一个啊正常运行，而且呢这些垃圾的停滞啊它还加速了器官组织和脏腑的提前的老化啊，这点它不仅仅是降低它的功能啊，而且它还容易老化。 及早的使我们人体逐渐的老化。 老化 啊。 你看看，你比如经常我们听到临床你说点疾病啊他就清楚了。人比我40多岁很多人的啊这个走道呀走不了路了。 对。 那怎么办呢，是啊家属说你去上医院拍个片子查查吧。查回来了。哎呀，查回来大夫说什么了？这片子写着了，啊，那这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多大年纪啊？他40来岁啊。 他不应该呀、 啊。是吧？那怎么办呀、啊？大夫说没什么办法，啊，人随着年龄都是老，是吧？这自然现象，是这么回事儿吗？ 实际上，40多岁应该不是自然的老。 这话就在，这话就慢慢的就说到根上了。它不是老，本身这个退行性病变就是老的象征啊。你说40来岁它不应该老，可是那这患的这个症状这个表现这个、病它就是老，你说你怎么解释，是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风寒湿 阻滞了你的经络使它提前的老化了。 对。 啊， 它到经络不通气血供应不足， 对， 你老给他吃个半饱， 日久天长 就老化了。 那个老化了，是这么意思。所以呢，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老，它不是真正的老， 对， 是吧？你看，我们都写了一串那句话， 嗯， 啊，不知道有些朋友还记不记得？腰弯了， 背驼了，眼花 了， 耳背了， 是吧？ 记忆力也不好 了， 嗯， 是不是？我们说了一串啊，这一串呢，我们就说了，大家都认为他的，哎，啊，人老了就这样，是真正的老吗？啊，这个又是给大家一个观念上的一个什么呀？啊，一个新的， 嗯， 啊，提法，我们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不是，不是，不是，啊，你看有的人相信，有人不信。啊，他就是老吗？怎么会不是呢？啊，我说了，前面不是真正的老，啊，如果是真正的老，是吧？你看我们许多朋友，啊，用了咱们这套这个自然的方法， 嗯， 出现什么了，是吧？你看七十多岁老太太身板直了，告我们长了4公分， 对，眼也不花了，耳也不背了，记忆力也提高了，腰也不弯了，腿脚也利索了。嗯， 那是真正的老吗？ 不是的， 啊，真正老谁也解决不了啊，他就老了嘛，这个零件就老了嘛，你没法挽救他，他这个自然现象，这是我们新提的，大家要听节目要听他的一个特色，听出他一个亮点， 对， 是吧？你看我们亮点套亮点， 嗯， 你看你谁听说过我们讲。啊，要学会清理体内垃圾，你这没听过这词儿吧？ 过去没有听过， 没有啊， 但是常听咱们节目的就了解了。 那，啊，你怎么去做呀？是不是？不知道。这里又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垃圾不去，就加速人体的老化。这种老化，啊，还不是真正的老。 它就不是自然的老。 不是自然的老。 嗯。 对，真正的老干，啊。就姚老师说这个挺好，加上这个自然的，是吧？就是生理上的，它不是自然的老， 嗯， 它是因为外界的条件影响， 对， 促使它提前老化。 嗯， 如果我们及时的把这些促使老化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又呈现什么呢？生理的生机。 嗯， 啊，这话我不知道是要听明白没有。啊，重现了它原有的 这个功能， 生理机能。 嗯， 啊，就是你身体的这个件儿，它还没完全展示出来，是被一些垃圾所干扰、 嗯、 损伤，是吧？影响。一旦你把这些乌云去掉，阳光仍然灿烂。就那么一句话，哦，所以这就是啊一个观念上的一个革新革命。啊，你要真正认为我们老了，那就完了，是吧？你就就坡下啊下油了，是不是？那就认命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给你今天啊提了两点，是吧？这实际上呢，大家应该啊把我们这个最近讲的啊这个入冬以后啊知识很多，但是能不能提炼出来？主要的，是不是？ 是的。 哎，把这主要的。啊，我们都记住了，是不是？ 对。 所以结合着气候，特别是我们这季节养生，啊，在这气候的条件也影响下，哪些疾病，是吧？是应该作为我们啊重点的预防，是不是？ 是的。 这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 嗯。 其实这些病呢，啊，我们在原先的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做过介绍。 对。 啊，只不过是呢，在这次啊临床上。啊，可大家都能看不到，是吧？医院里哇，这几方面的啊，患者呢可多了，这方面的患者是不是？ 是的。 哎，你看那个呼吸系统的，哇家伙，上感冒发烧的，是不是？ 对，上呼吸道感染的， 啊，嗯， 医院是爆满， 咳嗽的效， 嗯， 一点不假，啊，这个特别普遍，啊，其他的你像我们说的啊，这个胃、消化、肠胃。 对， 关节 是的， 是不是？这个呢，啊，我们都做了一些，提示，啊，都做了一些，特别是呢，这提示还不行，啊，结合这些呢，还把咱们一些， 啊，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有效的而且又简单方便的一些方法。 结合着这个冬季，非常的有必要和大家讲。 嘿，给大家呢又再一次做了介绍。 对， 是吧？在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篇幅当中，我们觉得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是的， 我们也给大家说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对我们人的健康，特别以至于生命，威胁性是最大的，是吧？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所以说呢，这方面我们说的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原因方面，是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说啊，你说说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病这么多呢？是不是啊？那你要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问题呢，直面的给大家做回答啊。为什么正是啊？我们说为什么呢？啊，我们谈到了是吃出来的， 对， 是吧？高蛋白啊，高脂肪啊，高热能啊， 高粘血呀， 是不是啊？这吃出来的，吃出来什么了啊？吃出啊，叫富贵病。 实际上就是垃圾病， 是不是啊？ 嗯， 哦，我们知道了啊。除了这个呢，还有啊，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啊，还有我们不运动，运动量比较少，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还有呢，也还有，他怎么遇凉呢就严重了呢？哦， 对， 血得寒则凝， 嗯， 啊，是不是啊？ 是的， 啊，这一系列的我们都给大家分析。我们分析的这些原因，是吧？包括烟和酒啊，是不是啊？ 嗯， 包括这个情志啊， 对， 是吧？这些我们说的这些原因，正是咱们预防的主要方面。 对， 啊，所以大家呢一说，是吧？我们讲完了以后，心脑血管为什么疾病这么多呢？甚至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死了呢？哦，什么原因他都不外乎我们跟大家提示的这些， 对 吧？提示，而且鲜明的是吧，提出了啊，要做体内垃圾这工作。 嗯， 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啊。 嗯， 啊，什么事情也包括喝酒也好，是吧？包括生气也好，过度劳累也好，受风寒也好，他都必须在你的内因的基础上啊，它作为一个诱因， 是 是不是啊？啊，最近很忙，最近很累，啊，没得休息， 嗯， 啊，哎，一下子犯了。如果他没有过去那些基础，是吧？就说我们说吃出来的这些垃圾， 对 啊，血中的粘稠度也好啊，啊，血脂也好啊，以及血管壁的斑块啊，这些好。没有这些存在啊，这些诱因单个起不了风浪。 是的， 所以这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你防是啊，从长远上防怎么防，主要的是防什么， 嗯， 是是 根本上怎么去防， 哎，你得必须得清楚，嗯，是吧？我有没有高血脂症，我有没有脂肪肝啊，是不是？ 是的， 哎，我血粘度稠不稠，我有没有堵的地方，哎，就是血管里有没有斑块， 嗯， 包括你颈动脉的斑块，是吧？包括呢你椎动脉的斑块，啊，包括你心脏啊血管的斑块有没有，有，这些都是，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炸药。 对，都是你发病的真正的根源， 这就叫炸药。 嗯， 啊，你身体有了炸药了啊，然后就剩下什么了，导火索了啊，也就是诱因了。 对， 是不是啊？我一生气了，啊， 嗯， 是吧？那天喝酒多了，是吧？哎，一着急了，一生气了，等等，是不是过于紧张了？ 对， 哎，有吧？ 过于激动了， 对不对？ 嗯， 哦，我们就明白了，是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从大的方面大家要啊，要把它分出来，因为要抓住呢主要矛盾啊，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的， 我们一说呢就知道了，哦， 这是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我们就知道两方面原因。 是先有的内因。 对。 嗯。 两方面的原因，哪个占主导原因，你看都非常明确了。 嗯， 是不是啊？ 是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六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三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三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八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三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在这方面，哦，主要原因啊是吃不来的，那你就适当一个是少吃嘛， 对， 按照我们生理的需求来吃嘛， 科学的去吃， 科学的吃， 嗯， 是吧？有规律的吃， 对， 是吧？哎，而且把它的量，是吧？质和量。掌握的要有度，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和主要的， 哎，啊。所以说我们提倡吃的尽量粗一点， 对， 是不是？晚上呢，尽量呢吃的稀一点， 是的， 是不是？ 少一点，稀一点， 哎， 嗯， 这就行了，是吧？然后呢，你保持了大便呢通畅一点， 对， 啊，你的体重啊，你的体型，哎，要尽量有稳定， 对， 是吧？和突然好点一胖。胖得很厉害， 嗯， 是吧？突然这个腰围增长了好几寸，是吧？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吧？这些，是吧？都在我们思想意义上应该严格。另外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对， 哎，大便通畅，啊，大便不通畅，那说明这垃圾在身体蓄积，你看你吃的多，运动量少，而且大便又排的不畅，那肯定啊，是吧？那身体堆积了都是垃圾，虽然我们说垃圾，如果我们把它认识到定时炸弹，这个你就重视了，是不是？哎，你把它哎认为，哎呦，我吃的不是鸡，我吃的不是肉，是不是？哎，你凡是超量的那部分，你把它视为炸药，你就不再敢吃了。 对，吃了这些超量的高血脂、高热能、高胆固醇、高蛋白的东西，到我的这个胃口里头，它就变成了这个毒素。 所以说呢，啊，过去人们还吃到嘴里就是自己的，啊，过去常听这句话吧？ 其实不是的， 吃到你自己嘴里是自己的，是自己的什么？是是 那些多余的是自己的垃圾，自己体内的毒素， 哎，他以为好东西就是有营养的啊，结果是怎么着呢？啊，你超出了身体的需求，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它不是有营养的，是有害的物质。 对，再好的东西，只要你超出了这个人体它的定量，那它就是有毒的、有害的。 所以呢，我们就标准给大家提示了，是吧？这个中国人的饮食三个阶段啊，这个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大家在饮食方面有这种意识，是吧？不是说凭我们的啊口味、嗜好啊，我爱吃什么啊，我想吃什么，啊，慢慢的我们上升到一种啊，这种情感化的，转变到了理智化的、理性化的。 嗯， 什么叫理性化的？哦，我身体需要什么？我身体需要多少？是不是？我身体什么时候需要， 嗯， 这时候是吧，我们就给力，是吧？摄取啊，这个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什么呢？这叫饮食科学的标准。 是的， 是不是？哎，啊，所以现在存在什么呢？存在就是我们想吃什么吃什么，哎，只要爱吃的，哈，想吃的，我们就吃，这个就吃坏了。 所以在这方面啊，从饮食这是一个基础啊。另外增加运动量啊，我们再把这个前面做一个小节，增加运动量。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啊？我们费体力的活啊，大量的减少了啊，怎么样去主动的、自觉的啊，增加我们的体力？啊，你知道哦，你已经是吧，超了体重了，是不是啊？ 是的。 你已经腰回啊，已经超标了。 嗯。 这时候你就应该的，是吧？给自己下战书了。 对。 啊，下战书。 嗯。 哎，把它当成一个敌人，把它消灭掉。我一定要把这啊两寸给它减下去，我一定把超标的体重我给它减下去。 对，引起你足够的认识了，应该。 哎， 嗯， 往往我们现在又或者人出现危险了，是吧？抢救了，这时候才引起重视，那 太晚了， 太晚了，啊，自己也要受痛苦，你家人还要担惊受怕呢， 对 吧？所以这些啊，给我们人类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教训。我想啊，不需要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教训了，是吧？我们应该借助别人的教训，我想这样才是聪明的。啊，其他方面呢，我们结合季节，就是一个防寒，是不是啊？ 对， 哎，就是防寒啊，把这个寒怎么去防？ 嗯，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寒呢，我们一定是吧？它冬天凉，我们肯定要接触这个凉。 是的， 接触凉呢，要掌握一个时间，要掌握一个度， 嗯， 啊，是不是啊？啊，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倡。啊，你在屋里需要出去的时候，你提前把运动啊，把你的气血活起来。 对，把人体的气血调动起来， 调动起来， 增强体内的抗风寒的能力， 这是非常关键。哎，这时候你出去以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另外，我们提倡这时候一定要吃足早点。 对， 哎，是不是啊？ 尤其早晨起来，你只有吃饱了，嗯。 冬天这吃早点呢，它又赋予一个啊吃早点的一个重要性， 给体内增加热能， 热能啊， 御寒的这个能力， 抗击风寒的， 嗯， 是吧？你肚里没食，你出去，这一说大家都明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作息啊，这个时间，哎，要安排好，是不是？ 对， 哎，给早晨起来吃早点呢，给早晨起来啊。进行活动啊，打出时间来， 对， 是吧？你不打 合理的安排这个早晨的这个时间，嗯， 这个特别重要，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结合着季节这个防寒。往往有些人就是因为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病多了啊？天气凉了，发病多了呢？说简单点，就是学过物理都知道，热胀冷缩，是不是？ 对， 啊，一收缩。血管变窄了， 嗯， 啊，一冷，血循环减速， 对， 就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嘛， 嗯， 血上不去了，是吧？本来你就不通畅，夏天时候呢借天时，是吧？天热嘛，血管扩张，天热嘛，血循环快，啊，是不是？哎，你这些有利因素它没了， 嗯， 是吧？没了以后呢，你看，就是你原先体内的一些矛盾的纠结点。在遇凉的时候就凸显了， 是的， 啊，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 嗯， 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大家注意，为什么讲到这个，啊，一定要搞明白了，啊，不是天凉所有的人都要犯，什么高血压呀，啊，什么中风啊，啊，什么这个心血管的毛病啊，不是的，啊，是吧？是因为你有这个，啊，有这个基础。 对，因为你体内给它增加了犯病的因素， 这就清楚了。还得需要呢，我们把它再细说，好不好？ 好，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嗯， 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